最近还好吗？ 我在睡觉。 唱一首歌来表达对你的思念。 我在睡觉啦。 不客套了，来唱歌。 Oh,